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室内环保的这个问题啊。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是非常感兴趣啊。如果关于家里室内环保的问题跟我们交流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了。那么在说这个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提醒大家，10月27号，那么在本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的将举行本年度最后一次探店活动啊。如果您是正在装修或者是即将装修的话，像这样的探店活动呢，真的是不要错过。因为在这次活动当中，不仅呢给大家呢要讲解一些呢关于装修方面的知识，同时呢您装修当中需要的，比如说装饰公司啊、装修队啊，或者说什么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等等这些建材的产品，在这次探店活动当中呢，我们将一一给您准备了啊。那么可以说呢是一站式购齐，而且呢是以最优惠的价格拿到您的心仪的产品。那我们的活动时间是10月27号上午的9点，咱们集合，9:30出发。具体的集合地点，刚才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很多们要我们在问啊，这个集合地点，集合地点是在地铁6号线草房镇东南 C 口出来就可以了。具体的话呢，您可以呢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问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次活动呢，我们是溜溜一天的时间，中午饭呢是由我们来负责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报名啊，我们要根据来的这个名额来准备啊，无论是饭呢还是这个大巴车呀等等呢，我们都要根据人数来进行准备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参加的话，一定要注意啊，两种方式报名。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在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号上来写一个探店，后面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您也可以打电话进行报名，也是没问题的啊。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室内环保的问题啊。实际上今天呢，我们这次节目啊，也是源于咱们李先生 前些时候也参加了一个活动啊，就是参加了这个自如房的一个环保治理工作，是吧，李先生？ 对， 这是从何说起呢？前些时候啊，有一条消息呢，弄得是沸沸扬扬的。实际上，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条消息呢说起啊。那么，也就是2018年8月31号，一篇题为《阿里的员工啊得了白血病身故》，那么生前呢租了自如的甲醛房，这样的文章在网络上的刷屏了。那么在文章当中呢，也这样的说法，说今年的1月份，37岁的王某呢入职阿里巴巴的杭州总部啊，入职体检结果显示说各项的指标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王某呢在杭州租住了自如的一套复式房子，那么今年的7月份，那也就是说半年以后，他感觉身体呢不舒服啊，在医院检查以后，医生呢告知血小板减少，随后呢确诊为急性髓系啊这个白血病。那7月13号病情恶化就去世了，非常快啊。那么王某去世以后呢，他的妻子对于王某所活动的工作以及生活场所的进行了检测，在他租住的自如房间内呢发现了甲醛严重超标。那王某的妻子呢就随即将自如啊诉讼到了法院，却接到了自如要与其解除租住合同的信息。但是据王某的妻子介绍啊，说这个房租呢尚未到期呢啊。 对， 实际上对此呢，自如在微博上呢也发表了声明，自如十分重视这个事儿啊，并立即安排公司负责同事与租户王先生家属呢进行联系，了解呢详细的情况，跟进的相关的事宜。自如呢也表示说，目前呢尚未获得包括租户病例在内的更多的信息，自如呢将积极配合司法部门工作，并尊重了法院的裁定，期间呢也一定会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根据家属的意愿进行安抚和沟通。那么对于呢一些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些内容，自如的立场是啊，就是此事呢关系重大，一方面呢需要考虑相关的内容对于逝者家人呢造成的影响和压力，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客观全面的调查，在司法机关做出最终裁定之前，应该避免的碎片化的片面解读，给当事人呢及其事件的合法解决造成影响。当然了，我觉得自如的这个说法呢倒是也还算啊，这个 有一定的道理 啊，也算适当。但是虽然是这样，9月1号的时候啊，针对文章指责自如房呢甲醛超标的问题啊，自如方面的发布回应说，9月1号起下架全国90%全部首次啊首次出租房源，对有环保问题的房源承诺无条件退租换租。那么自如呢公告承诺说，2018年9月1号起啊，这个下架全国啊，就刚才提到了90%全部的首次出租房源啊，等这个有关部门呢检查合格以后再上架啊。他们当时呢也这样承诺，就是2018年6月1号后入住自如首次出租房源的租客，如果对于室内空气质量呢有疑问啊，可向自如申请的免费空气质量的检测。如果存在房源空气质量超标的问题，可以提供的3选1的方案啊，比如说方案一就是无条件的退租换租，二就是提供免费空气质量的治理，经检验合格以后再入住。那实际上呢，他们也选择了一些有关的部门协助他们进行这个空气的检测啊，这一会儿咱们再说。那实际上啊，关于自如的房子他们空气不达标的事儿啊，刚才咱们提到的是杭州啊，这个事情是杭州出的。但是据说呢，北京也有租户反映说自如的甲醛超标导致呢健康受损，说这并非是自如房屋呢首起因甲醛超标引发的一个诉讼纠纷，说2年前北京也有孕妇租住了甲醛超标自如房，被诊患啊白血病，最终的这位孕妇也去世了。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了，对于这个事件怎么样我们不做太多的评说啊，自有公论。实际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一个因为咱们李先生呢后来又参与了这个自如他们的租房的一些空气的治理工作，咱们可以说这方面情况。另外呢，咱们今天主要说说真的就是房间里如果出现了环保问题，对人的身体影响会那么大吗？ 关于这个装修产生的这种甲醛污染对人健康危害的这种报道病例已经是不计其数了， 对，非常多了。 咱们从这个就像这个自如这个房子来讲，这次他最先爆出来的是这个杭州的这个 紧接着像北京也有自如的这个住户也出现也反映也投诉这样的问题，在新源里那边，包括您刚才介绍那个两年前的那个案例，其实这些事情也并不奇怪，因为在现在来讲，只要是你新装修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可能就会存在这样的隐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由于这种装修模式或者说这个用材啊等等这个不同，它可能造成的这个污染的这个程度会差别很大。简单说，比如说住家的话，可能有些用户他可能使用的是非常好的优质的恨不得是从北欧进口的什么建材去装修，可能这个在产生的这种污染呢程度会低一点。那么有些呢就是可能很非常普通的咱们俗称大陆货去装修，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很难保障这个建材质量，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像北京周边有很多地方，比如做这个专门做这个复合板，那这个复合板在装修当中呢是大量的应用，包括一些家具的制作，那复合板材质量的好与坏，那么直接影响到以后的污染的程度。 确实哈，刚才呢咱们李先生说的这个是非常对的，就是关于室内的环保问题啊，它的空气质量确实对人们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这点呢也是无论是专家各方面的都是通过研究给出一个结论的。咱们就是就刚才那个事件来说，不过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谁对谁错，谁是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不做评说哈。但是咱们可以呢大胆的去猜测一下。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杭州那个37岁的王某哈，他半年的时间啊，那原来没毛病，后来住这个房子里边，然后半年以后得了白血病，好像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等等。从他整个叙述这个经历来讲，我个人认为啊，他是不是这个房子的原因咱们得先搁一边，关键我觉得可能不完全是这个房子的原因。 您说的对 啊，这个肯定是啊，我觉得如果光是住这个房子半年一下就得了白血病就去世，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啊，这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咱们在这里就不去纠缠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关于自如房的问题，刚才我也跟李先生说了，其实我们家的一套房子就是通过自如房给租出去的，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这种商业运作的模式，实际上这个模式当中的确实要存在一些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是这样，如果你想租房的话，然后你托管给自如，这时候自如并不是所有的房子他都收的，他得去看啊，相对不错的啊，这个环境还可以的等等，哎，他才跟你签合同。签完合同以后，他觉得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他再帮助你装修，然后还给你配一些家具啊等等，这是他要做的啊。这点我还觉得挺好的，挺人性化的。实际上他也为了这个房子能够多租一些钱， 对 啊，好租一些， 更美观， 更美观一些，更方便一些哈，这也是人家的一个商业运作，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一点啊，这点是值得商榷，就是说他去装修了，他用什么样的材料装修啊，装修以后是不是要晾一晾哈，等他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各方面过关了以后再租出去。但是我个人想由于它是商业运作啊，运作就是比如说它装修不可能选择特别好的材料， 对，因为它的 因为成本高嘛， 规模比较大嘛， 对，它成本太高，它花不起这个钱哈，所以可能在选择装修材料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当然咱们这里不能够妄加断言啊，只是猜测。另外即便是装修完了以后是不是要晾一段时间才能去租出，如果这样的话它又会加大成本，是吧？你晾一个月那就是一个月的钱 嘛，一个月的租金。 是，那如果假如说咱们猜想他选择的材料并不是特别好的环保材料，为了降低成本，而且装修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可能有租户租来马上就租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屋里的空气是不是也有影响等等，当咱们猜测就有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当然了，前些时候呢您也参与了他们的这个空气质量的治理工作，您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吧。 这个就是太细的就不说了， 对，大概说一下，别给您引得什么麻烦啊。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我们做治理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发现呢，您说问题存不存在，也存在，但是同时 也发现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租户啊心理上有一种恐慌 哦， 因为各种报道的这种影响嘛，那么人关注自己的健康，这就是天经地义的。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对装修污染有一个很大的一种误区，就是以屋里有没有气味来判断 这个 甲醛污染。 嗯， 实际上我们发现就有些那个房子它只是有一些这种新装修的那种所谓的装修的气味，但是在甲醛这个问题上可能没有多大的问题啊。但是因为误解，因为这个对这个不太了解，它可能会产生心理恐惧。再加上这个媒体啊铺天盖地的这种报道，所以加剧了的这个就是租户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恐慌。但是呢有没有问题也确实有，所以才需要这些专业的治理公司参与到这个治理它这个自如公寓的这种室内空气治理。 那看来他们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对， 那好了，那通过这个事情呢，大家现在又开始呢对于室内的环保问题呢又开始关注了。那下面咱们问题来了哈，首先关于这个甲醛危害人们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啊，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有些人对于室内的空气健康呢，往往是看看闻有没有味儿， 以气味 啊，气味，或者说眼睛呢会不会有点辣， 对 啊，或者说你在这里面时间长了，会不会有一种身体的懈怠啊、不舒服啊、没劲儿啊等等，或者说前些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一个同事啊就约我说找有关部门给他检测一下，说他发现他那个孩子有点掉头发，因为很小嘛，5-6岁女孩，说有点掉头发，说我就害怕是家里边装修没多久，然后等等的哈，就想要去检测。实际上甲醛是没有味道的，是吧？ 对。 甲醛恰恰甲醛是没有， 而且您说的这个症状也符合甲醛超标的一种表现。 哦、表现啊， 对，一般有几种表现。像首先是这种感官上刺鼻辣眼。这个是如果您在这个房间里有这感觉，那一定是会有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就其他的这个环保系数超标了。 对，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在这里睡觉，老觉得自己睡不醒，就像您说的很懈 困乏呀， 困乏呀， 懈怠呀，没劲儿啊， 没劲儿。然后还有就是像什么皮肤出现红疹呐、包括脱发，这都是这个甲醛超标的一个表现之一。所以说您这位同事这个给家里做个检测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小孩不明原因如果突然开始脱发，而且又是住进的是新装修的房屋，那这方面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实际上如果长期接触像甲醛这样的有害物质的话呢，会引起很多的恶性病的。 对，本身甲醛在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高致癌物的强致癌物的这个名单。而且咱们国家也是把它列入了就是这种危险管控的这个化工品的那个名录里头了。它一定是一个就具有很高的这个危险性，致病性。因为它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空气当中，如果甲醛这个浓度的不同啊，给人体造成的这个结果都不一样。可能有些剂量高的话会造成这个室内的动植物立即死亡。很可怕。 但实际上这个室内的污染不仅仅是甲醛，因为甲醛呢大家说的比较多啊，所以呢一提到室内的污染马上就把甲醛就给搬出来了。实际上室内的污染呢除了甲醛之外还有一些什么物质？ 还有苯类、 苯 系物， 二甲苯， 还有这对苯、二甲苯，还有包括 TVOC， 还有甚至氨，这些。但是因为现在近些年呢，因为这种生产工艺啊和材料工艺的改进，可能像比如说像氨呐、这种污染气体会基本没有。但是苯和甲醛这两种呢是避免不了，而且是最常见的。特别是甲醛，为什么说一提到这个污染的话就手提甲醛，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隐蔽性。因为像苯类呢，我们知道很多油漆里头含有苯， 但是因为油漆嘛，它比如说在涂装在这个家具表面，它基本是大面积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所以通过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晾也好，通风，稍微有一段时间，加速了它的这个挥发，所以说它对可能对人影响就不是那么显著，但是你只是这个感官上，经常会觉得这屋里有味儿没味儿，可能就主要是来源于这一块，因为苯呢它属于在化学属性，它属于芳香烃类的物质，它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我们说香味儿啊，本身有一种特殊气味，所以说我们平时说这个开窗通风晾一段时间，说现在屋里没有味儿了，安全了，以为安全了，其实指的是这一块， 这个苯什么的可能挥发出去了， 对，但是甲醛不一样啊，它是深藏在这个建材里的，比如说我们的复合板材，说白了就是个三明治，上下两层皮，中间的这个材料呢可能是爆花锯末，这些就是通过这个尿醛树脂胶把它固定在这个两层夹板当中，那么这个尿醛树脂胶的主要成分就是甲醛，有这样一个说法，装修一个比如说180平米的房屋，连装修的用的这些材料辅助材料加上家具，可能这个屋子大概要用200公斤的甲醛，这些都哪儿来的，其实就是各个分布在各个方面，包括这个板材里的，包括这个做家具粘合这个连接部啊，等等 建材里的都有，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甲醛呢在现在的这个建材工艺这个当中呢，可以说不太好完全的避免，因为如果说真要避免呢，那意味着成本就是可能高不可攀了，就是所以说那可能不是很大众的， 对，其实咱们也说过这个甲醛有时候真是双刃剑哈，比如像胶吧，它有甲醛的话呢它有那个粘性，如果没有甲醛的话它就不粘了， 对， 那么等于就是说刚才您说那可能成本也就上去了，现在有确实没有甲醛的胶啊或者怎么样哈，这个呢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另外呢为什么大家害怕甲醛哈，谈到甲醛就色变呢，也有它特殊的这种特性啊，你像这个苯啊二甲苯等等它是有味儿的，有没有它呢？大家可以知道 啊，有 它这个味儿， 可以防 对，可以防它。 对， 但是甲苯不一样，甲苯是无色无味啊，甲醛无色无味无感觉的。 对， 所以呢，你家里有没有你自己心里也没谱。 对， 啊、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这个检测。另外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咱们要积极的去预防的啊，所以这点很重要。 您周老师，您说的这个非常对。这个预防呢，我们可以从装修之前就采取一些措施，我记得上几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谈过这个，就是说比如在装修前我们做一个安全的一个评估，做一个安全的一个指导，那么就包括您这个选材，选家具，装修的风格，这个最后对于这个室内污染的这个影响非常巨大， 对， 比如说你家里用不用地面是铺这个木地板呢还是铺瓷砖，对吧，这两个差距是不肯定是很明显的，然后包括你家里这个家具我用一些什么钢化玻璃和铁艺结构的家具，我替代那个木质家具，那这种对于这个污染程度的影响呢非常明显， 对，就是你规划自己的这个装修怎么来规划，用什么样的建材， 对， 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你家里的这个空气质量、环保的情况，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这个环保这根筋啊， 对， 一定要在家里边呢要多注意这些方面，实际上说句真心话，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这个危险是处处存在的，比如说你其他方面都注意了，但是你家具你买的家具你没注意啊，里边也有问题，甚至比如说你一个床单

金州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高气温1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三啊，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前些时候呢，可以说长租公寓哈，这个由于呢他深陷甲醛门事件，也让不少的人再次呢开始关注了室内环保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室内空气质量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呢关于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啊来互相交流，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了啊。另外还是提醒大家，本周六啊，也就是27号啊，我们将举行本年度最后一次探店活动啊。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去到建材城啊，购买呢像一些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门啊等等，反正就是装修当中需要的建材，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都给您预备齐了啊。另外比如说您找什么装饰公司啊、装修队啊等等，我们也给您呢提供了一些啊这个厂家啊。当然了，这次呢依然是由宋军老师来带队啊，不仅呢带领大家买建材，同时呢还将给大家呢来啊讲解一些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知识啊。好，我们的时间呢是11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集合，那么9:30呢就出发了啊。到时候是用大巴送大家去啊。那么大家集合的地点记住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就可以了，当然是需要报名的啊，因为我们的中午饭是负责的，另外呢会根据人数来安排一些内容。好，那报名有两个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就是上这个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号，然后写上探店和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另外直接打电话报名也是没问题的。那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佳佳静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那么刚才说了哈，由于这个长租公寓呢深陷甲醛门事件，也让不少人呢再次关注了室内环保的问题。那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室内环保的问题呢，无外乎里面会有什么甲醛呐、苯呐、二甲苯呐，哎，对对对，还有一些氨呐等等啊，这些内容。当然了， 由于呢咱们这个控制的情况呢，像氨呀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苯呐二甲苯，由于它是有味道的啊，它有刺激性的，所以呢人们是好察觉的， 对 啊，所以说一有这个味儿了，哟，你这个有问题， 防范一下 啊，防范一下，赶快开开窗啊，或者怎么样的话，通通风啊就可以了。但是呢，在这众多影响空气质量当中，有一个东西就是甲醛，这个甲醛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是无色无味的， 对 啊。你没有什么感觉，实际上它就在空气当中存在。 对对对， 啊，所以对于这事儿，咱们一定要特别警觉。 没错， 嗯， 它的这个无色、无味、刺激性， 嗯， 让人疏于防范。 嗯嗯，这样，咱们下面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一起来看一下呢，今天的关于家居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大家提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做一些重点的交流。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安居快讯呢，也跟这个环保有关系啊。来，咱们邀请的李先生一起来梳理一下。先看第一条，说装修别忽略家装的这个隔音啊。说繁华的都市呢，车水马龙，路上的喧杂，汽车的喇叭声啊，这些都会导致我们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那么在装修设计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呢去选择如何做好隔音。不管怎样，隔音已经成为了现在装修选材的时候呢必须考虑的问题。那么在装修隔音当中，我们应该考虑哪些注意事项啊？这个李先生说，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内行的啊。 我有过一些体验， 嗯， 啊，那个是这样，那个原来呢，就是我住的那个房子，就是我楼下的邻居呢，有一天突然来找我， 嗯， 找我说您这个说您晚上为什么老是在搬家具 啊？ 这事让我很莫名其妙。我说我没有，啊。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不是我的问题， 嗯， 是这个等于是斜对角，这个楼下这个住户跟他斜对角，就是跟我同一层的一户人家， 哦， 他们家就是因为这个隔音效果不好，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声音是斜着这么窜下去， 嗯， 然后呢他说是我这边在就是每天晚上要搬家具， 嗯， 这弄得我就莫名其妙的就，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因为当时那个我那个房子呢是靠铁路， 嗯， 后边有一个铁路，那这个玻璃就也有讲究了， 嗯， 以前是单层玻璃那不行，只要一过车呀，哎呀，就是吵的人就真是受不了，就是休息不好。特别是当那个你比如说谁神经稍微衰弱一点的时候，那很容易受刺激。 嗯， 那后来就加装了这种中空玻璃，那么在这样隔音一关上以后，就是效果就非常好多。 对， 嗯， 所以说这个隔音呢一定要重视起来，不仅呢有可能您隔音不好的话给别人带来一些影响哈，或者说呢由于别人的这个装修的问题，你这边隔音不好的话呢，你也特别容易听到其他那种杂音啊，所以这个咱们都要注意。刚才您说，比如说窗户啊等等，咱们最好弄一些中控的，或者说那种叫断条铝的等等，它的隔音效果是比较好的。其实隔音是一个方面，另外隔温也很重要，是吧？因为你既隔音了，实际上它隔温的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对，这样能提高保温性嘛， 啊，对，保温性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装修甲醛污染更让人害怕啊。那么辛辛苦苦呢攒钱买了新房，拿到这个新房以后呢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哈，尤其是憧憬未来，真的是心情特别愉悦。但是呢有些人由于入住了新房得病啊，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呢，装修和乔迁新居也让人变得有些又爱又怕。那现在空气污染严重哈，当然有的时候还有雾霾，也让人的人心惶惶。可是听到因为装修污染的事件，甚至是让人更加的惊恐。其实在这些方面呢，咱们也给大家出点招哈，就怎么能够预防这个装修污染呢？ 这个先说一个这个污染的这种可怕性啊。 嗯， 我们上刚才那个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阿里这个员工呢，他是半年 对 过世。我记得在2016-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90后演员， 嗯， 叫徐婷， 嗯， 这个在现在报道上也能看到，他是入住新装修房屋以后3个月，因为淋巴癌去世， 嗯， 那么这个是也是就是跟它这个室内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么我们要预防这个装修污染，首先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在你装修前你给自己有做一个规划，我什么样的风格，我用什么样的材料，我用什么样的这个结构的这个家具，还有包括对那个一些这个一些材料怎么处置，把这些规划做好，按照这个安全这个指导方针你去做装修的话，首先可以把这个污染物啊，至少有60%的污染物给阻挡在这个装修前了， 降低到更低哈。 对， 嗯， 那么然后在装修结束以后，一定要考虑请专业的公司呢，先做一个全屋的这个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嗯， 因为你光是凭这个个人的这种感觉去判断屋里的这个标准，这个污染程度，那肯定是不科学的。 嗯， 而且有很多人又容易被这个气味给干扰，总觉得我比如说通通风，只要屋里没味儿就没关系。但是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有很多那个重要的污染物呢，它是无色无味的。 嗯， 所以说我们还要就是请专业公司做一个全面的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嗯， 检测结果出来以后，根据污染的程度，那么再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只是超标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就很多业主有可能他就不愿意去再额外的支出一笔费用去做这个空气治理。 嗯， 那这样情况呢，也可以接受吧，就是说通过这勤通风啊什么的，因为它本身超标程度不高嘛。 嗯， 但是你如果是超标2倍以上，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广大听众一定要做请专业公司做一个治理。 嗯， 因为这个治理呢，它跟你通风完全是两回事儿。通风你能处理的是由这个在空气当中游离态的这种甲醛，而通过系统的治理，它是可以把这个材料内部的甲醛给控制到一个这个安全水平内。 嗯， 那这个结果显然是不同啊。嗯， 对，刚才您说了，实际上你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就没有问题。 对， 因为你要是完全追求那种零甲醛呀，我估计是做不到的，也不现实的， 不现实。嗯，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怎么来进行检测啊，这个过程咱们怎么去完成。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想，哎呀，我想给我的家里面检测一下啊，到底怎么着，即便出问题的话我怎么来治理，这两个问题一会儿咱们重点来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条，说老年人呢按摩椅要慎重啊。市场上呢各种电动的按摩椅呢成为了人们喜爱的一个保健用品了。厂家呢在推销的时候啊，极力宣传的这些按摩椅呢有很多的治疗作用。其实呢按摩椅呢也只能是消除疲劳，减轻不适，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由于它的力道不易控制啊，力道小的时候呢作用不大，力道大了则会呢使肌肉呢疼痛。但是一些人呢过度相信按摩椅啊，但其实发生过很多起了由于这个使用不当造成老年人身体损伤的现象，因此老年人也要慎重使用按摩椅，以防对身体呢造成伤害。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新买的实木家具出现了多处的裂痕。那黄先生呢买了一套新房啊，今年8月份呢他花了3万元从家居店啊订购了一套品牌的家具，9月呢就送货上门了，他也没有仔细看。那10月初黄先生呢去新房里发现新买的餐桌、茶几、衣柜等等竟有多处的裂纹，他心里呢很不舒服，认为呢家具存在质量问题，要求呢卖家退货。其实说到这个买一些实木的家具哈，确实价格不菲，但是有的说真假的真是难辨。所以这个好像李湘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这个我的经历是这个遇到这个实木家具啊，曾经就是说买过一套实木家具，但是等着拉回去以后，发现这个实木家具实际它是拼接实木，它不是说 它不是纯实木，嗯， 但是这个商家在卖这个家具的时候，他并没有给我说明，那么这样的话就肯定会有个心理落差。 嗯， 而且当时这个因为发生的比较早嘛， 当时这个相关可能消费法各方面的这个处理还没有那么细致，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嗯， 而且我相信在买家具出现问题以后，很多时候可能最终都是这个消费者吃哑巴亏。 所以这个实木家具啊，大家一定要懂了以后啊再去触碰它，因为这个实木家具呢，像您说的，有的就是完全实木，就同一个里外都是同一种木料的啊。另外有一些呢，就是外边是一种木料啊，只是一个木皮，然后里边呢有些其他的碎木头，他们给你填装的，或者用其他一些不值钱的木头给你做的，但是外边的这个木皮却跟它不是一个品种 啊， 也有这样的。甚至更可恶的是，它里边根本不是木头，有些是其他东西，但是外面给你贴的是木皮，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说人买的这个那个家具，说是实木的沙发， 嗯， 然后呢，说居然从那个腿是腿还是坐那个部位呢，弄出那个砖头来了， 哎呦， 这种很恐怖， 很恐怖。所以呢，还是要买一些相对呢，就是口碑好的啊， 对， 品牌的一些家具。 对， 也许当时我买的时候可能贵一些，但是它还是呢，相对呢，就是比较 起码有把关的， 比较有保障的。 对对对，有保障。 嗯，因为它不可能是为点什么事情它因小失大，因为它多年来啊，这个形成的一种口碑，它不想失去嘛，所以他对他的这个产品应该说有口碑的，有品牌的，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枕头治疗高血压不可靠啊。说近期啊，有商家打着治疗高血压、颈椎病的幌子推销枕头，很多人呢都信以为真了，争相购买。但其实呢，这是商家在量血压的时候动了一个手脚，就选择好的适合自己的枕头，可以呢提高睡眠质量，但是并不能够治病，也不能够降压。碰到这种情况，消费者呢还是要注意甄别的啊。所以有些老人，比如说这个躺了这个床垫啊，睡了这个枕头啊，或者怎么样，就能够把自己身上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啊得到一个这个好转啊，得到一个改变。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还要医院干什么呀？啊， 尤其高血压，高血压这种病， 这终身的慢性， 只要得了，恐怕终身只能靠药物控制。 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对， 这些都是终身的病，不可逆的，只是说你把它控制好，就跟正常人一样 啊。 因为你想它完全治好的话， 靠一个枕头去治， 对， 天方夜谭了。 因为现在咱们的医疗科技呢，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啊。 对对对。 治愈不了啊，只能控制。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但下面呢，咱们说一个话题，就是说，假如我现在已经装修完了，然后呢，我找有关部门去检测一下，这个有些什么样的途径啊？我跟哪来寻找？因为一到网上一打开一划，乌鸦一大堆，我也不知道哪是这个什么的正规的，哪是杂牌的啊、 其实是这样，那个。因为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就是有的时候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呢，他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找一个什么政府部门。 嗯， 其实这个说实话，比如说有这个检测能力的这种机构有没有？有，但是通常呢，它不是针对这个住宅用户去提供相应的检测。 嗯， 那么你普通消费者完全就可以找一些这个专业的这种治理公司或者检测公司，你去做一个这个室内空气质量的这个检测，这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该以是这个正规的部门。 对，是 正规做这个的。 但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因为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就是要 鱼目混珠 是挺多，但是要想查证一个，比如说检测公司它的资质的话，也很容易。所以说只要您找一个。专业的这种检测公司基本就能满足。我可以说不提倡在网上什么买什么甲醛自测盒， 对对， 就这些东西，甚至是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的那种检测仪，因为他们的这个误差精度的这个误差呀特别的大，根本不靠谱。再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些东西就能解决这个检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那些专业的实验室检测实验室为什么还要去购置那个几百万的那种专业检测仪？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不提倡那个用户呢去网上去买这些以这个比如说自测盒啊这些简单的检测仪器的这个结果来 来判做一个判断。 嗯，这是一个科学啊。 对 啊，那比如说在检测的过程当中，一般是怎么来检测？比如说我要检测我这个屋里边哈，我据听说呀，说要把这个门窗等等全要关闭。 对，这是一个、 关闭多长时间？ 一般呢要求是，这是因为这是检测的一个流程嘛。 嗯。 一般要封闭12个小时。 封闭12个小时。 对。 然后再进入。 对，再进入。嗯。而且像我们在检测现场的时候呢，对于人员进出房屋都是有要求，就是快进快出，那门也别，您也别开得太大。 嗯。 长时间开着，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室内的气体会那个泄露嘛。 嗯 嗯。就降低了它真实的污染程度了。 嗯。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咱们怎么设置啊？比如说在哪哪设计一个，在哪哪设置一个，它这个怎么个设置法？ 这个检测点的选择呢？ 啊，对，检测点 通常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以一个两居室为例， 嗯， 通常我们是选择这个卧室和客厅，像那个厨房、卫生间一般不会去检测的， 嗯， 因为这些地方呢，通常这个木质的这些这种家具呀，或者是建材很相对少， 嗯，但是现在厨房有些都是这个橱柜啊， 橱柜 也是打的满，厨房都是橱柜。 对 啊， 因为一般情况呢，我们主要就是以卧室和客厅，来做检测点， 嗯 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人，就是说回家以后， 嗯， 你在这个两个场所呢停留时间最长， 嗯， 尤其像卧室睡觉，一般睡眠按7-8个小时算，对吧？又是门窗封闭。那么这个里头的这个空气的质量对您健康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特别大。 嗯， 尤其甲醛呢，它的比重比空气要重， 嗯， 大约是停留在室内空气这个自地面向上0.8米到1.2米这个范围内。 哦，所以它对孩子什么影响， 对孩子 特别大。 还有您比如说人睡觉躺在床上， 对对 对, 对，高度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这个范围内。 另外比如说有些人呢，他怀疑家里边的某个家具，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大立柜可能有问题，那我怎么检测？ 这个也可以检测 啊、 嗯，但是您要做点牺牲、嗯、就是因为专业机构在检测的时候需要你从这个家具上裁下一块木料 哦， 然后他拿回实验室去做这个分析， 嗯 啊，这也可以检测 啊。当时在现场可以检测吗？ 现场不行， 可能跟他那儿设一个检测点。 你要从这个上裁下一块材料 哦， 然后他要带回实验室去检测， 好， 因为他要把这个材料粉碎， 嗯， 然后放到一定的那个就是封闭舱里头， 嗯， 去做那个对比实验。 明白。那如果假如说出现问题了哈，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补救吗？还能做一些后期的治理吗？ 对， 嗯， 这个就是专业治理公司能替这个住户解决的，通过系统的治理。这个系统治理呢，有针对不同污染的那个药剂， 嗯， 然后它通过这些药剂的作用，综合作用呢，它可以把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这个污染水平呢控制在这个咱们有一个国家标准， 嗯嗯， 国家标准范围内。 嗯，那像民间的一些小招数啊，什么茶叶啦，什么柚子皮啦、 嗯、 啊，甚至像那个活性炭等等，这些其实它的效果都是有限的、嗯、是吧？ 这个里头我要特别提一下那个柚子皮。 嗯嗯， 中央电视台中央二套曾经有一个节目，叫这是真的。 嗯嗯， 那个他就是把这个民间的偏方啊， 嗯， 柚子皮吸附甲醛这个做了一个实验、 嗯、做了一个实验， 最后的结果是出乎意料 啊、哦、好还是不好？ 不仅是不好、 哦、 而是更糟了。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李文东先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